锵锵三人行，咱们乘着两会的春风啊，这个西北怒汉马光远老师和上海市女这个叶檀老师终于胜利会师了。哎，不过呢，这个我一见你们俩我都有点头疼。你们俩呢，这个来的不少，我听懂的不多呀。 我们俩多好， 不是因为我们对经济啊，真的是它太这个信息不对等了。嗯，所以我觉得你们俩有一个任务，就是如何让这个经济学啊可爱起来，让我们这个平头百姓啊都能听明白。 你的意思是经济学家都骗子，一骗一个准，反正人家也不懂。 你怎么一个留神把实话说出来了？但是我可以给你们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前几天我们请了一个科学家，那真是高能空间物理学家，很有成就的。 引力波那事儿是吧？ 李淼，哎，你看淼叔，人家淼叔，哎，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启发。你看这个很多人夸他这个讲引力波呀，你想，很多人就夸他讲的这个通俗不易懂，对吧？是他通俗，但那玩意儿很难懂，你知道吧？但是呢，哎，而且人家给我们呈现出一个面貌，就是说学者也不一定要板着面孔。我跟你讲，马老师，你们要注意的再点这个言谈举止。我现在发现我们节目实际上才最适合做那个表情包。哎呦，你瞧我们那个微博上锵锵的这第一流的观众捕捉我们淼叔，哎，给我们展示出一个科学家他是如何不板着面孔。哎，所以我希望给你们看看他的表情包。哎，给你们一点启发， 好， 让你们脸上呢也活泛一点，是吧？是不是？来，哎，咱们来看一下淼叔风采。你看这是我上《锵锵三人行》了，你瞧。哎，你瞧，这是在做我们节目期间，有意思吧？啊，这是你能想到，这是一位研究黑洞、暗物质、这什么引力波、暗能量。这样的一位科学家， 太颠覆 了。所以我们宇宙的秘密，我估计我没什么希望搞清楚。 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叶檀老师。 我感觉啊，这个 已经定型了， 不像科学家。 靠叶檀了， 你们这个不要给我戴高帽子，我以为我知道 我 是谁。我 的身体已经没变化了， 不， 就是。他不像那个科学家，他像赵本山的徒弟。 我们很多你看像农民的，其实造诣都很深。 哎，是啊，你不要把自己的相貌附会到人家像农民。 对，我在拉近跟他的距离。 他想说他。 对，我在拉近跟他的距离。 我不说。 中科院那个叫什么那个去世的对，他你看穿着不穿袜子，我也经常不穿袜子。啊，我之前我不穿袜子是因为我下地干活。哎呦。那个有一回去种菜，最后被一个电视台，不是咱们凤凰，从菜地里边给拎出来救急。然后到了现场以后还没换衣服，又被一个栏目给拉着做了个采访。做采访的时候下边是穿着短裤，上边是西服，穿着皮鞋，但是没穿袜子。那个照片非常有名，到处流传。我的那个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其实表情包里边可以增加一个。 好好好，你先不肯定不会错过你，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啊。当然，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你们两位啊，为我们解答疑惑。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经济啊，让人觉得是如此的这个找不着词儿，是吧？这个不说别的，就说这个房子，我没亲身经历啊，但是呢，这几天听人说呀。我恍如从梦中惊醒，我说原来最近出了这么大的这个事情，你可以看看我们这几个宣布。 上海二手房市场成交连续两月突破40,000套，一项目开盘前的半夜就吸引近百人连夜排队，有人还裹着被子。杭州一楼盘开盘，388套房吸引了约3000人到场，并在开盘2小时后售罄。工作30年不如买套房。3月1日，央视报道一位上海买房者去年6月买的一套房，现在涨了500万。现在还有人买房，这得多大胆啊！ 我们这配音的也疯了。你从上海来，上海什么情况？ 上海是这样子的，就是确实买房比较火爆。我记得年前去看了一个楼盘，当时在中外环之间啊，那比较万人空巷的架势。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买赶紧买啊，要不然的话这个朝南的可是没了啊，一天 之内，他要预约，要开后门，然后要求人，然后你才能买到朝南的那一套那个房间，否则的话就只有朝北的。再过两天朝北的也没有了，只有二期了，就是现在就是已经卖到二期了，而且那个楼盘已经涨价了。一下子就涨了几千块钱。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像狂飙一样这么急骤暴涨啊？ 非常吓人。因为之前可能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预计到有一些城市的房价会大涨。我曾经写了一个文章，叫《以下几个城市的房价可能大涨》。 又开始卖广告。 第一列的是苏州，第二上海，然后南京、厦门、杭州等等，再来还有合肥。还有兰州，有人老在问说你为什么把兰州列在里边？ 因为是你老家。 但是对，因为是我老家嘛，这个话我没法说出来。但是前面几个，包括兰州，都涨了。那么，但是涨到这个程度，我真没想到。包括去年深圳的那种疯涨，匪夷所思。背后的力量是什么？北京二月份的时候不是配了一块地嘛？大兴那个地方，那就是今年的第一个地王。那个地方配楼面价是4.7万，差不多按照现在测算的话，要卖个7万块钱，可能才能够赚钱。当地的那个价，因为当地没有开新的楼盘，二手房的价格是2.3万，一下子飙到7万。当时大家说，我看到很多开发商啊也在讲说看不懂，但是紧接着呢就是上海叶檀老师那边出事了。然后呢是杭州，然后是杭州那个地方。所以现在这个疯涨，我看到很多的分析，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研究房地产，基本的趋势，可以讲，你可能能够说对那么一两次，但是每一次疯涨出现以后，大家其实每一个人都在找原因。比如说这一次有人讲说后边是不是集体的一个炒作。说那配资，比如说能把你的首付做到10%、5%甚至0%，那当然这个情况出现以后，我想原因很简单，但是最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大家老讲的那个，说啊这个城市不错，那以后人还会进来啊，这个供应量也不够等等，因为上海那个。人口在下降， 常住人口在下降， 常住人口在下降，所以你这个来讲的话，现在我想，去年的深圳已经疯涨了，今年几乎可以讲热点城市都出现了集体疯狂的局面，那背后一定有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到现在为止，起码我本人没有找见。 就是说我要买房子的话，有趣味经济学指标的，你比如说我去买菜，或者是吃碗面条。这碗面条哎又涨价了，从10块钱涨到15块钱，我就知道这个有戏了，然后我再去看这个央行然后降利率了，我就觉得估计差不多该买了。其实啊，我们老说房价上涨，有时候房价上涨不是房价上涨，是这个钞票印的太多了。你比如说我经常也是你们兰州的例子，80年代那时候 兰州不错， 兰州一碗牛肉拉面3毛8分钱或者是几毛钱，对不对？当时80年代的一碗牛肉拉面， 80年代你跑兰州干嘛去？ 有事儿。 你要暴露自己的年龄。 有事儿。 西北怒汉。 对。对然后现在一碗牛肉拉面的话，差不多是12到15块钱，也就是说，就是而且还是比较便宜的。 没有那么贵。 我还没有去说这个机场的拉面呢啊，机场拉面就48块钱、58块钱，对不对？如果说你现在的话，你算一算涨了多少倍？就基本上来说的话，30年左右它会涨，将近40倍，一碗面条。 天哪， 有些可能不止。 就你想想，很可怕、啊。我们吃个苹果、啊，我到各个地方去，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现在苹果、啊、就一只红富士，大概就比较大的多少钱？以前大概是5毛钱或者1块钱能吃到，现在他们跟我说一个苹果最便宜是稍微好一点的5块钱，对不对？这很正常吧？ 我们进你苹果比5块钱。 现在说的就是北上广深。说是 还有 什么2、3线城市，现在不都说消化库存嘛？ 对，2、3线 城市大量库存的房子未必卖得出去。但是就说这个北上广深呢、啊，这个涨得之高，涨得之急，你这个甚至让我想起什么呀？我没见过海啸，我听他们给我瞎白活，说有一种海啸，就是说很可怕，怎么着呢？ 就是因为那个大陆架是缓缓上来的吧，他说那个海啸啊，你远远看你看不出来，也许就是海里的一道波纹，可是到了你面前的时候他已经站起来了，慌一下子。哎，这次我看见网上有一个孕妇写的一个，我才能体会到，就是说他说大了肚子了，他在北京郊区房子要换房，他换到这个三环这儿来，本来说要求也不高，就是也不要什么学区房，离地铁站有那么几站地就行了。他亲身经历了这几天，就是前几天发生的这个事情。他怎么经历？就是第一天谈了一个人，谈了一个三居室的，就准备签约了。后来呢，就准备第二天签约了。后来到了这个第二天呢，这个人就说：“哎，等等，因为呢，我这个人也是换房，他换那个大三居。他说那上家要涨价 了， 我也不能跟你这么签。后来他说你涨多少啊？说涨30万。你听说过一天涨30万吗？然后后来过了三天。”他已经开始找了，他总共找了6家，在这几天之内都是临到签约就等等等等，因为那头要涨，他的第一家在3天之后已经又涨了50万，就是3天涨了80万。然后后来他就说这个中介啊领着他，他们估计当时这几天在北京大概就说卖房的和买房的这个比例达到了6:1，就最后卖房的这主啊都就是一堆这个要买房的 围着他， 围着他要签约， 拿着钞票， 拿着钞票，他只要签约吧，签约签约吧，坐地还钱，甚至就是说这就30万、20万，因为我上家也要涨，他就说他亲眼见的这几天之间，他见了6家，你说这个像不像海啸一样的这么吓人、啊？ 所以他一定。已经不属于我能跟叶老师能够解释的，我觉得已经下行为艺术了。3月7号，北京还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西城区的，因为中小学教育资源非常丰富， 对， 那边的学区房是大家一说起都很吓人。 对， 出现了一个天价房，一个11平米的学区房，那个照片都拍出来，照片拍出来就特别难看。然后最后卖了， 我看出来就像大杂院一样，小小的。 大杂院里边还很差的。 11平 卖了530万， 1平米46万。 530万，1平米46万，而且呢还是好几家竞争的结果，就是跟那个拍卖的一样，你出价，他出价，最后出530万。 当这个两会上，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这个教育部长，是袁部长吧？ 袁部长， 袁贵人。 我们看到了他迷人的微笑。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反正你像我们那个摄像就说啊，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他觉得唯一这个世界唯一没有骗过他的人，就是房产中介。房产中介，买啊买，不买就涨啊，不买就涨啊。说甚至说前几年也是你们一学者叫易县荣，说易县荣， 对， 说他是社科院的还是哪的？ 社科院的。 哎，我说这就是说，据说他现在给骂的不敢出来说话了。就是他就观察，就他这种观察方法，他观察他们家对面居民楼的亮灯率。他甚至前些年还说房价会跌。对吧？ 说过一阵子。 怎么他这水平还不如中介呢？ 我觉得这样的，就是这个中国可能现在是2种情况，第一个是有很多人没房，第二个是有很多房子没人住，对吧？然后呢，很多人都在缴房价，而且缴了这么多年呢，大家都发现，只有一个趋势，就是往上涨，而且呢，这个基本的这个演化逻辑也没有改变，但是到了今天。特别是2016年，2月份、3月份的这个行情，我觉得如果我们复原到过去10多年房地产的历史上，也是没有见过的。每一个人就像你讲的这个海啸，当他立起来的时候，无论是买房的还是卖房的，都感觉恐慌。所以一方面你看见这个东西不断的在暴涨，但是另一方面，大家都感觉这个东西怎么回事？ 这个啊，其实啊是一个无法套现的骗局，我能这么说吗？ 骗局， 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老是想上当？ 不，我想说的是，第一个，他只要拼命的放货币，并不是房价涨了，而是说钱变毛了。你比如说，我一晚，当我一晚 牛肉拉面，假设说啊， 要老说我们牛肉面嘛， 哎，对了，我老说你们牛肉面， 涨得不多。 比如说，它从15块钱涨到150块钱的时候，那房价再涨个10倍，有什么稀奇的啦？那这时候人民币就变成日元了，对不对？那房价再涨个10倍，那说明这购买力下降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老说房价上涨，上涨的它现在的那个区分是非常明确的，一线城市上涨了，合肥啊、南京啊、苏州啊上涨了，对不对？但是三线以下的城市，你比如说咱们去找一城市，涪陵上涨了吗？没怎么涨。 你找沈阳， 对， 沈阳最好。 你找沈阳也没怎么上涨， 对不对？ 沈阳这几年而且还在降。沈阳不是前一段时间出了一个政策，就是零首付嘛。 啊， 出了个沈阳楼市新政22条，所以那个里边就最后这个，因为沈阳这几年的这个住房的库存在重点城市里边一直是第一，然后呢很着急很着急，最后这个22条里边把这个手伸向哪里，第一伸向毕业的大学生，说给你们我可以搞定首付，第二个伸向还没毕业的大学生，实际上这两个人然后这个零首付是下午几点？下午4点多发出来，然后10点多就收回去了，引起的反响非常大。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第一个我感觉这种疯狂不可持续。所以说，如果简单用货币去解释，因为解释不通，因为它是一个疯涨，它是个猛涨。如果说不断的这种趋势性的上涨，我是认可货币的，这种猛涨的背后是什么？而且在猛涨的过程中，卖房的其实也看不懂，买房的也看不懂。 是啊， 所以到了今天，我觉得我个人啊也是隐约的，因为我现在对猛涨我是没法解释的。我觉得上涨，我最起码过去几年，我用我的逻辑能够解释清楚，对吧？但是猛涨，你包括北京这种涨。当然几年来讲，我们说它这个趋势不会改变，但是到了今天为止，你真的感觉像末路狂奔，每个人背着金银细软往那个方向奔，别奔别往回看。 真的，我跟你说，上海我也给你看一段这个上海话的这个视频，它就反映了这个在这种暴涨之下，这个上海市民呢、已经出现了这个希特勒灭亡前的那种疯狂。 让我听听这上海话 啊。 现在上海两只周边城市的房子还是不错的，环境也比上海好，交通也方便，动车上困觉就到了。交关上海人侪已经搬过去了，外加老清静的，马路高头赤佬也看不着一个。最关键的是价钿不贵，侬看离上海也不远。 上海市区的房子呢，静安区帮黄浦区不是侪蛮好吗？ 市区的房子，有眼。黄浦区8万一平米，静安区10万一平米，中值500万彩票连25也买不起。 娘个去哪里，哪能干住了？我本来想拿好年终奖，凑不到就好付首付了。现在被伊搿能一涨，我少看看还要再多上4、5、100才付得起首付啊！难怪我上次明明已经帮房东讲好价钿了，我趁那肚皮勿大生意等了伊拉屋里向出来跑户啊，出来伊就涨了我15万吃得走了，搿跑户瞎贵啊！ 我觉着要买阿拉还是买到外地去吧。价钿也不贵， 我一个上海人，侬叫我们去住到外地去休息啊？ 搿么上海房子越来越贵了，哪能办啦？ 现在搿房价涨起来就帮后年一两只挖笋一样啊！我老了不得了。外地人到上海来是新上海人，我跑到外地去做新外地人啊！侬趁那看到过打游戏，离家越来越低也不啦？爸姨妈妈平常菜场里一锅两个抠进抠出，你要买房子了，一个一个侪窜出来了，搞得了现在房价算门口头的人。比城隍庙一外滩加起来还要多啊！人家外头人侪觉得了上海人老有钞票啊，实际上像一泡沫。 哎，上海话一泡沫，一泡沫是什么？一泡沫是什么？ 这个，要我说出来吗？ 啊，说吧。 就是一坨翔。 哎，这说的挺 蛮地道，蛮地道的。然后你们如果重温的话，会学到不少上海粗话，起码上海人骂不了你们。就是 我觉得这个，你看这里边体现出什么？我现在看了很多这个情绪，就是哎，我觉着我现在终于有了一种高贵人的感觉了。 就是 因为你们买房子， 不是因为我至少有我自己住的一套房子，现在叫哎北上广深，过去咱们以为姑娘的爱找马云他那样的他叫富豪，我们这都是算穷人， 你比他好， 以后阶级不一样了，你在北京在上海只要你能拥有一套房子，你就是高贵的阶级，对吧？你甚至于就是说他们就算嘛，一个大学生，你刚才讲大学毕业生，这个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最终要看你这个国家培养出来什么样的人，他们就说哎，这是爱默生讲的话，他们说这是培养什么样的人，说一个硕士研究生2003年的时候在北京找到一份工作，一个月工资4000块钱，对吧？那个时候的房价差不多也是一平方米4000块钱，但是他干了10年，干了10年之后他的工资增加了3倍，增加到了12000，可是房价 到了40000， 房价到了40000，所以他就越干他连一个房子他都不能拥有，你让年轻人到最后他怎么能够在这个中心大城市，他就永远是这么一个赤贫。 我们就不说这个年轻人了啊，我觉得是年轻人自己不好，你连这个资产价格要上涨这件事情都判断不了，还听马老师忽悠不买房子，那是你的问题。 我从来没忽悠不买， 说明就是说明他在北京住不太合适， 没错， 这个不是看懂， 不是，我跟你讲， 有些人能看懂， 就我的一个就是， 但是他看懂他也没钱。 就我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编导一个助理啊，几年前买了房子，我就这很有感触啊。 对， 奋什么斗啊？就创什么业啊？ 对， 我不知道那个数字，我要向你们考核。我看见报纸标题说40%上市公司的年利润。比不上一套房子，买不上一套北上广深的房子。 他是北上广深的豪宅，像你那 种房 子 啊，对， 就是差不多按照 1500万 吧， 对，1000多， 按照1500万的标准，但这个也已经吓人。但是人家后边还有一个段子，说但是这40%公司的股权，你只要每个公司你卖掉1%，就可以买他好几套豪宅。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据说这个爱因斯坦可能也回答不上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哪个泡沫更大？是上市公司的股权泡沫更大，还是北上广深的房子泡沫更大？ 你认为呢？ 那都一样啊，这个是互相推动的。你想想看。这个就说明，第一，上市原始股没什么成本，然后估值特高，对不对？然后他才能随便的买北京、上海这个房子。 按照现在就是1%， 对， 你知道爱因斯坦怎么回答的吗？爱因斯坦就说，这个差点哭了啊！他说，我们还是讨论简单一点的问题，比如说引力波吧。 对对对， 这个问题实在太难回答，所以到今天。真的，我是多年，我觉得，我有时候能够摸清一点房价的逻辑，但是今年这个我真的搞不清楚。所以2016年，我倒觉得啊，就是房地产这种去库存的政策，如果说从宏观经济来讲，无可厚非，但是出现了，该热的热不起来，不该热的如此疯狂的局面，我觉得对。 要去库存是去不了，你比如说啊，像三线城市，咱们老家弄个城关镇，比如说这个有个20万平米的房子，然后他想交给农民工，然后让农民进城去库存。第一，农民的那个他宅基地不肯交出来，然后第二呢，有钱的都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了，或者在省城买了房子了，你要让农民工去库存，挺不靠谱的事情。所以你就是他现在就去库存啊，他想去的。去不了，就三线以下城市啊，尤其那些有一些库存很高的小城，真不要去买。然后你想这个房价稍微平缓一点，压力小一点，然后我们都在北京，我们希望能买得起房子，你北京房价会下跌一半，也别想。 哎，你说这次就说这个暴涨的原因，就我刚才说那大肚子那孕妇，她说了几条，就是说。好像哎，一个国家这个什么听说学区房的政策要有所松动，所以呢，非学区房的价格也有升温。后来到了某一个坎儿上，他又提到国家降低这个基准利率，然后呢，就是在那几天媒体啊，一下子放出这种北上广深玩笑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媒体有责任。因为现在有很多 最后都怨我了。 多年以来，房价疯涨的前兆就是媒体炒作。 最后呢把一个故事三人成虎，最后变成真的。 这个跟媒体炒作真没关系， 有关系， 就是像那个深圳那边啊，2014年下半年开始涨价，然后2014年、2015年、2015年上半年还没怎么炒，当时那些人已经入市了，但是到现在炒的话，我觉得已经到了末尾了。 深圳的也搞， 就是他开始大炒特炒。